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咁剛才讲过呢，就小六嘅时期呢，就无意中睇到一本读者文集，入面有一篇文章叫阳观天象啦，哇，开心到我不得了。咁佢又讲好多天文嘅常识啦，即係睇星嘅常识啦，咁又讲睇星又要做咩准备啦，但臨到尾其实佢讲咗最重要嗰个嘢。佢话你睇星第一件事梗要认星座啦，但你认星座第一件事梗要有星图啦。咁星图呢，咁喺边度攞呢，咁样佢话呢，其实你可以写信呢，就去台北乜乜天文台、 哦、 就係撒取、 哦、 或者呢、哦、如果喺香港呢就係呢個皇家香港天文台，咁、嗯、你知佢係台灣出版㗎嘛，咁梗係講咗台灣先啦，咁、嗯、台灣就台北天文台，咁但佢都兼即係兼顧埋香港讀者嘅，因為佢本書亦都喺香港好多賣得啦，咁、嗯、或者皇家香港天文台，嘩，我一睇嘅時期就正常、嗯、一言驚醒夢中人啦、嗯、就係話係喎，原來天文台有星圖㗎、嗯、嘩，咁點解我唔去問佢攞呢，因為即係我都話頭先講過啦，即係書本上面嗰啲全部都係英國嘅星圖啦，即係啱英國嗰邊，咁、嗯、我真係膽粗粗，小學六年班我真係寫一封信、 嗯、 去天文台就問佢係咪可以攞星圖，咁、 嗯、 但嗰時真係完全唔知即係有冇機會即係收到回信嘅、 嗯嗯、 但係果然隔咗冇幾耐呢係收到回信不得已， 仲 夾埋一幅星圖，係真係天文台出嘅。嗰陣時我諗應該係1967或者68年咁上下啦。 咁嗰啲係每個月定係每年嗰啲嚟㗎？ 每個月。 每個月嘅。 每個月。佢唔係一張㗎添，佢起碼係兩張㗎，如三張㗎。佢真係呢，佢原來除咗一張星圖啊，就係、是、譬如下1968年下呢、這個係10月星圖咁樣啦。咁、有晒星座喺度，有晒名喺度啦，有啲星有名啦。咁原來後面呢，唔係佢上面呢仲 mark 咗有啲嘅符號呢，就係講呢個月金木水火土個位置喺邊。不講係咁講，其實好少有一個月入面呢係睇得晒金木水火土嘅。即係好多時嗰個月入面呢可能就係睇到金星，或者係睇到木星，或者呢有時淨係睇到呢個水星或者火星啦，火星或者係土星咁樣嘅。因為你知呢個八大行星啦，嗰陣時都仲係九大嘅嚇，咁、嗯、但係其實最主要都係嗰五大啦，因為天王、海王同冥王肉眼睇唔到㗎嘛，係、嘛？咁你就係水星、金星然後地球我哋自己啦、水星、金星，然後就火星、木星、土星呢五粒呢肉眼係睇到嘅。但肉眼睇到嘅時期呢，咁佢環咗太陽，大家啲嗰啲個軌道即係處於個位置唔同呢，咁你一晚入面望上個天道呢，梗係冇可能話睇晒咁多粒啦。咁有時得嘅，嗰啲咪即係有啲好誇張，叫咩九星聯珠啊、大地震、世界末日嗰啲啦，經歷過好多次㗎啦、可能我哋已經死咗，我哋而家喺地府都唔定㗎、即係如果按照嗰啲咁講法係嘛、即係已經毀滅咗好多次㗎呢、這個世界，嗰啲咪九星聯珠啊嗰啲咁樣，次次啲人都驚到咩咁㗎，都冇辦法啦。好啦，咁但係即係佢咁啱粒粒星都喺埋嗰個區域，咁你就夜晚睇到啫、但好少㗎嘛、所以一晚入面呢，即係大概平均都睇到兩粒左右嘅啫，睇到三粒已經係好好彩嘅，即係呢啲叫 planet。就叫做行星，咁我都講過啦，廣東話最麻煩㗎呢方面呢，因為永恆嘅行又係獨行，五行 行路 金木水火土又係獨行，咁、 嗯、 樣呢就變咗好麻煩，所以好多時我去講天文講座呢，我就夾硬要將嗰個行星呢就變咗做行星，即係呢一就積女星、牛郎星就叫做行星 star， 或者叫 fixed star， 咁、但係呢譬如呢個金星、土星嗰啲呢就叫做行星，就叫 planet， 咁、planet 係原來係來自希臘文嘅。希臘文呢就係解一個流浪者咁解 ,wanderer,、即係古人一早已經知嘅，就係天上面呢原來有兩大類嘅天體、即係除咗太陽月亮啦，呢兩個就係獨特㗎啦，但係除咗太陽月亮呢全部都一點點嘅星光嚟嘅咋嘛，但係原來一點點嘅星光入面呢係有兩大類嘅、一類呢就係佢哋之間嗰、那個即係、就是、相對位置係不變嘅，咁、就構成咗我哋所認識嘅星座，佢哋、就叫 star， 永恆嘅恆，但另外一類呢通常係明亮啲嘅，但原來佢哋個位置係會變嘅，就喺呢啲星座嘅背景度呢會喐來喐去嘅、雖然你一晚未必睇到佢喐、正如你睇住個鐘面你都唔覺得嗰、那個時鐘嗰啲針喐啦、其實佢喐緊㗎嘛，係咪、好啦，咁但呢如果你隔一兩晚睇呢，原來佢真係已經喐咗㗎，咁呢啲呢就叫 planet， 咁、樣呢就係叫 wanderer， 就係頭先講過啦，金木水火土啦、 planet 反而明亮啲㗎， 一般明亮啲， 但唔一定，有時呢要睇下嗰個 planet 呢係喺離我哋幾遠啦，同埋佢反光反成點樣啦，咁樣㗎。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以木星嚟講呢，或者金星呢兩粒呢，就一般都係比其他嘅行星係明亮嘅，最光嘅行星係明亮嘅。就火星同土星呢就有時就差唔多，就唔係話特別明亮一時時嘅。 我突然之間有啲想像呢，唔知會唔會就係因為以前呢啲希臘人嗰啲古人呢睇到嗰啲行星啦 planet 星星啦，即係 star 係， 即係咁佢哋見到啲唔識喐嘅星星呢， 係啊， 所以佢哋會覺得呢啲星呢可能同嗰啲神子有關。 哦，絕對係，絕對 係，所以就會有啲星座啊， 啱啊啱啊啱啊， 想像 啦。係嗱，咁講真呢，咁講星座啦，咁星座嚟講呢，我哋而家天文學界呢就大概都起碼100年咁滯㗎啦，即係佢哋已經定咗呢，大家公認啦，天上面呢分為88個星座，而且每個星座呢就分區域嘅，因為你要有個界線㗎嘛，呢個區域就屬於呢個星座，呢個區域就屬於嗰個星座嘅咁樣。咁最出名嘅當然就是黃道十二宮啦，一間我都會嘗試解啦，就係叫英文叫 Zodiac,Z-O-D-I-A-C, 就黃道十二宮。咁但係另外呢就是南北嘅天極呢，就是南天極呢其實啲人就唔熟悉嘅，因為要喺南半球先睇到嘛。但北天極呢就大家好熟悉啦，就北斗七星，記住啊，就唔係北斗星啊，就冇一粒星叫北斗星嘅，一定係北斗七星，就同埋北極星。咁呢其實佢哋分別呢就屬於大熊座同小熊座嘅。北斗七星就屬於大熊座。而北極星呢就屬於小熊座。是兩母子嚟嘅，又係有神話嘅，就好似 Jeffy 咁講啦，即係古人呢其實呢特別係古希臘人呢，佢哋真係好有想像力啦，亦都幾浪漫啦，咁就好多啲咁嘅故事，神話故事呢嗰啲人物呢就全部就安晒喺個天上面啦，呢啲星座啦，獵狐座啊、仙女座啊、仙王座啊、仙后座啊，咩鯨魚座啊、長蛇座啊、烏鴉座啊咁樣吓，天琴座啊咁啊，好啦。咁但係其實其他嘅民族當然都有佢哋嘅星座啦，咁啲星座係梗係完全唔同㗎啦，即係你望上個天，你將啲星點樣連，其實真係好隨意㗎咋嘛，你覺得呢一紮星好似個關聯大啲，嗰紮星關聯冇咁大，咁但係當然其中呢就有一個呢就大部分都連埋一齊嘅，就係獵狐座，因為獵狐座實在太過觸目啊！即係嗰紮星， 即係不同文化都有共同。 但係即係佢都係都唔係叫做獵狐，絕對唔係叫獵狐，即係話佢都將嗰紮星咧，即係連成為一個單位咁解嚇。其實佢哋唔會叫做獵狐嘅，佢係第二樣。咁所以而家研究嚟講咧，當然最有興趣啦，幾個古文明啦，一個印度啦，咁印度有印度嘅星座，咁我哋中國啦，中國梗係有中國古代嘅星座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即係喺個北美洲嚟講咧，直接研究嗰啲印第安人啊，北美印第安人其實佢有佢哋嘅星座嘅，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你話我哋而家嗰啲咪占星術啊，星象學啦，就話啊，你出世嘅時期咧，就係、是、嗰個就咩星座就係你嘅象徵啦。呢樣嘢其實講出嚟得啖笑嘅啫，因為星座本身咧係完全冇任何嘅實際意義嘅，因為係人你將個連起上嚟嘅啫嘛，係啊，冇錯啦。而且星座入面嗰啲星咧，其實大家係完全唔拉更嘅。其實太空館咧都有一個展品嘅，不過而家唔知拆咗未啦。我記得好早嘅時期，即係我都有唔係有份設計，因為佢係揾外國設計嘅。嗰陣時我做緊太空館做，1979年、1980年啦，35年前、36年前，咁樣咧，佢咪就係將北斗七星嗰七粒星咧，就擺咗喺度，喺呢個咁嘅箱啦嚇，睇上嚟咧，你睇到個七粒星個光啦，佢入面打啲燈出嚟啦，北斗七星好熟悉啦，好似個斗咁樣。但係然後你就走去旁邊睇啦， 睇個深度。 係啦。就係、是、真正佢喺呢個太空入面嗰個立體嘅分布嘅狀況，嘩你睇見個七粒星根本完全都唔知爭幾遠嘅嚇，完全即係有啲佢哋之間個相互距離呢仲大過其中一啲星同地球嘅距離嘅，係咪咁，所以你話喔、哦、當然北斗七星佢就喺即係北邊天啦，就唔係黃道十二啦，但假設如果佢喺黃道十二宮嘅，咁你個太陽又話啊你出世嗰陣時喺嗰度，咁你就話嘩咁我個命運就咁樣咁啦，你性格咁咁，你係荒謬絕倫啦，係咪，而且呢啲係古人係亂咁連嘅。其實佢自己又冇拉更嘅，咁你係要信，我都阻止唔到你嘅呢個世界，係咪你係要信就好啦。咁講呢個星座啦，咁就講返呢星圖嘅笑話啦，星圖笑話呢我就喺我本書呢夜空之戀呢就係講過嘅，呢夜空之戀本書呢其實眨下眼又真係20多年前出版㗎啦，而家絕曬版啦，但係當年都好嘢嘅，我竟然去完澳洲4年移民返嚟香港嘅時期呢 一翻到嚟香港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哎呀，你本《夜空之戀》咧攞咗呢個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之一喎。咁、但係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已經本書都出咗好多年㗎啦，係舊書嚟嘅，唔係新書嚟嘅。我嚇點解會有人又提名喎？竟然又攞獎喎，咁啊好開心啦！攞獎梗係開心㗎啦嚇。咁、但係後嚟咧，因為已經出得太耐咧，就賣斷市啦，即係絕咗版。咁啊好多人想睇都睇唔到啊！好彩，大概而家講起上嚟都成接近十年前啦嚇，冇、都接近啦。就係、是、皇冠出版社嗱、皇冠大家知道係邊度㗎啦？唔係香港，唔係大陸，係邊度啊？ 中國、台灣， 係台灣啦、啊。皇冠雜誌你哋冇睇過啊？ 我冇， 不過你哋唔會睇嘅。皇冠雜誌咧，男仔好少睇嘅，講真係，唉，因為係啲女仔睇，因為啲文藝嘢嚟嘅。其實係一本好流行嘅，喺台灣都幾十年歷史㗎啦。係，但其實佢嗰本個島咧，即係嗰個書島咧，係好似本書咁上下嘅啫，唔係好大嘅。但係通常都好厚下嘅，成寸厚嘅、一個月一本。其實係雜誌嚟嘅，入面乜嘢嘅類型嘅文章都有，但係以文學為主。 哦。 啊，呢個叫皇冠雜誌。咁、但係佢又有個皇冠出版社，咁但係原來佢就嚟香港就都有搞。咁啊，佢就皇冠雜誌咧就睇中咗呢本書，就同我接洽，就話想係再版。再版嘅時期，我就乘機咧又加多咗一兩篇新嘅文章啊，又執翻正佢，因為頭一個版都係比較粗糙，好多沙石嘅，有啲白字啊，有啲直錯咁。咁樣咧，佢又同我整嗰啲插少少插圖啦。咁佢又話：，誒、李生，咁不如我哋唔好用個舊名啦。嗱、實際上咧個版權已經歸我噶啦、因為香港咧一般嗰、那個即係寫作咧出書咧，講到明個合約咧就話十年之內個出版社唔再版咧，其實嗰個版權就歸翻作者。呢個係一般嘅安排嚟嘅，咁嗰陣時已經過咗十年啦，好耐，咁所以對我嚟講冇問題，咁我就個版權我俾皇冠啦，但皇冠話唔好用舊名啦，係嘛，咁佢不如咧就改個新名，咁嗰陣時係咩咧？就改咗一個叫做《戀戀夜空》。咁《戀戀夜空》咧，其實都係抄一套戲戲名嚟。 呢個名。 咁但係你知唔知抄邊套戲啊？ 系咪嗰啲愛情嗰啲？ 係啊， 係 戀戀咩塵 啊？好嘢 ，Thomas 真係戀戀風塵，好似又係侯孝賢、侯孝賢嘅。哎呀，講起侯孝賢，我好想睇佢嗰套《獵隱娘》啊，《刺客列傳》啊，不過未上畫啊，哇，真係咁啊！但係當年咧，其實佢拍好多套好出名啦，《悲情城市》啊最出名啦嚇，即係之後有幾套《戲夢人生》啊，好多好多。咁但係佢就有一套咧，就叫《戀戀風塵》嘅。其實我買咗 DVD 嘅，起碼十年都未睇。我擺咗屋企，擺喺個架度啊。 未睇過。 未睇啊。 個名。 其實戀戀風塵啊。咁但係咧，皇冠咧就佢就揀咗呢個，不如叫做戀戀夜空啦。咁哇都幾好嚇、雖然好似誇咗啲嚇，即係好似好文藝咁。咁啊出咗，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睇嗰本書。入面有講過咧，就睇星圖嘅笑話。就點咧？我當時就住嘅屋企咧，就有天台可以上到去嘅。咁夜晚黑咧就攞住，其實我好怕黑嘅細個嚇，咁但係就因為天文觀星呢種咁樣嘅興趣嘅驅使咧，克服咗我呢種恐懼。其實一路睇一路驚啊，咁但係上到去咧就睇到一個人，咁睇算佢一個人㗎啦。我成日嘗試都拉我家姐同我細妹上㗎，兩個都唔肯㗎，你即係打死佢都唔肯，咁悶嘅嘢係嘛？佢就情願留喺度睇，喺屋企睇瓊瑤啊、睇伊達啊嗰啲咁嘅啫嘛。咁係我嗰傻咧就走上去睇星，咁但係咧睇來睇去應來應去咧。都認唔到，冇理由噶。明明係話呢個係適合香港嘅、又明明係已經係譬如十月咁，或者係啊六月咁樣咁啊，已經嗱呢邊係南啦，呢邊係北啦，咁點解我睇落都睇唔明咧？ 嗰陣時已經係揸住嗰啲天文台嗰啲圖㗎啦。 係啦，天文台嘅圖。